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1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西五环武警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溪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的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东进城方向外侧车道都是有事故的，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其中河北部分路段是有雾，请您小心驾驶。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疫情，假期将至，出游安全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给出回应。 再来关注泸县地震的情况，多方力量驰援灾区，专家表示，当地近期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神舟12号载人飞船完成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3名航天员启程返回。 3D 热点方面，2021中关村论坛北京新型研发机构将承办平行论坛并发布最新成果。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举办高峰论坛，环球主题公园辐射带动6个文旅项目获批。 北京3项公积金提取高频业务实现网上办理，基本做到零材料。 中秋节假期期间，天津、河北等地有大到暴雨，天津下汛时间延长到9月30号。 国际电讯方面，美国媒体报道，约500名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 法国军队击毙极端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头目萨赫拉维。 文体方面的消息，2021年国庆花卉布置方案发布，国庆花坛预计9月25号亮相。 全运会开幕后第一个比赛日，京津冀运动员各有收获。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5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福建省莆田市昨天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129例本土确诊病例当中，14周岁及以下共有58人，其中12周岁以下57人。按照国家疫情防控规定，新冠患者收治期间不允许有陪护，如果患者大人和小孩均是阳性病例，医院会尽量的安排在同一间病房。 厦门市政府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9月15号下午4点，截至昨天下午4点，厦门市新增确诊病例18例。截至昨天下午4点，厦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另据泉州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泉州市现在已经启动了重点区域第2轮核酸筛查。截止到15号的24点，泉州市全港区累计采集34.05万人次，发现阳性标本8份，已经及时按照规定规范处置。9月10号以来，泉州全市共判定密切接触者511人，次密接者2095人，已经全部管控到位。 此外，据福建省漳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通报，昨天凌晨0点10分，漳州市台商投资区发现1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患者，后被初步判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感染来源为患者所在单位厦门同安区湖里工业园某公司同事。目前当地已对患者所在小区进行了封控管理，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对相关场所及环境进行消杀。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出游是否安全？师生离校返校有哪些要求？如何做好假期疫情防控？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心的问题集中做出了回应。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闵峰介绍，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反弹当中，境外疫情输入并造成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从9月10号以来，本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半以上为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和工厂的员工，场所聚集性感染明显。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雷正龙建议公众，假期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取消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的出行计划，提倡家庭聚餐聚会时不要超过10人，尽量减少聚餐人数，缩短聚餐时间。雷正龙特别强调，入境口岸、集中隔离场所、定点医疗机构等高风险岗位的工作人员，提倡避免假期到外地旅游，避免乘坐飞机、列车和长途公共汽车外出。此外，严格限制正在居家健康监测的人员到外地旅游以及参加聚集性活动。 同时，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强，建议符合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条件的人群尽快接种，12岁以下的人群也应该纳入接种考虑范围。针对媒体报道，在福建发生的聚集性疫情当中，有病例是在隔离期间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21天解除隔离后转为阳性。王华庆表示，目前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还有抗体水平检测，尤其是根据基因测序的一个理论分析，认为这一病例有非常大可能性是在隔离期间感染上的，从而导致了后续疫情的发生。 本轮疫情让公众尤为关注校园疫情防控情况。教育部体卫一司副司长万丽君介绍，假期期间，高校必须安排值班值守，确保领导在线、疫情防控机制在线、应急处置在线。鼓励提倡师生就地过节，减少外出，特别是减少跨省流动。此外，万丽君表示，鼓励边境地区和内地境外输入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定期或者不定期按比例对师生进行核酸检测。 另据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介绍，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国将有超过10000家 A 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约占到 A 级旅游景区总数的80%。景区应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合理控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做到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同时，暂不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出入境团队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暂缓新批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的演出活动。 再来关注泸县地震最新进展。昨天凌晨4:43，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截至昨天下午5点，地震造成泸州等地3人死亡，100人受伤，12.1万人受灾。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当地近期是否还会发生更大地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居民陈女士回忆： 很强烈，很强烈，都已经震醒了，起来就跑啊，墙都已经哗嚓哗嚓的扯烂了。 目前，泸州市和泸县都已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泸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葛亮说： 地震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已经启动了响应。现在的任务就是抢险救灾，应急的救援的物资、老百姓的那个生活物资这些东西，我们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 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杜斌表示，该区域近期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专家根据区域构造特征、历史地震活动水平、地震序列特点等综合分析认为，该区域近期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但余震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四川地震台高级工程师张志伟表示，这次地震和汶川地震属于不同断裂带，两者关联性不大。 汶川地震和泸川地震的发生是龙山断裂带，这个是属于四川盆地内部的华阴山断裂带，它们之间距离也比较远，它属于不同的构造，所以关联性不是太大。 蓝天救援队教官曲正权提醒市民， 在平房、在低矮层，一定是想办法逃出去到空旷地区。高层的话呢，都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相对安全，不要惊慌，不要跳窗，不要坐电梯，到结实的家具呀、小一点的空间去避险，尽快的找到一些物体来护住头部、口鼻，避免大量吸入粉尘。如果这个时候你恰巧是开车，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下来，不建议在车内躲避。 据了解，地震发生之后，四川省调集各方救援力量共计2000多人，赶赴震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昨天，泸县已经转移群众73000多人。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抵达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等工作。 此外，四川省财政厅已经紧急向泸县财政专调资金500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等工作，并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了解受灾情况。据介绍，地震造成部分供电线路停运，66000多户用户停电。国网四川电力公司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开展震后特巡抢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电力部门已经恢复53000多户用户的供电。目前各项抢修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昨天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并进行了绕飞及镜像交会实验。与此同时，着陆场系统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全力迎接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的航天员们平安返回。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神舟12号已经完成在轨驻留3个月的任务，即将返回载人飞船。在此，神舟12号飞行成熟，衷心感谢工程全线的日夜坚守和支持，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截至目前，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已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分离前，航天员乘组在地面科技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神舟12号载人飞船撤离后，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 镜像交会实验呢，就是从空间站的下方往空间站的上面来对接。那么后续呢，空间站主要的载人飞船呢，都是从空间站的下方来实施对接。这次交会实验呢，为后续我们国家载人飞船常态访问空间站所使用的镜像交会对接技术进行了有效的验证。 后续，神舟12号载人飞船按计划载入返回，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即将回到祖国怀抱。随着航天员返回时间的临近，东方着陆场气象分队加大探空气球释放密度，为搜救回收返回舱提供精准气象保障。此前，东方着陆场针对厂区面积大、地形地貌复杂等特点，进行了4次全系统搜救回收综合演练。目前，着陆场系统已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具备了执行任务的条件。 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昨天，天舟3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进行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来关注3地热点。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上，北京的新型研发机构将承办平行论坛，并发布最新的成果。据了解，新型研发机构不支持具体的项目，而是直接支持科学家、青年人才。研究资金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只要不用于捐赠、投资、赞助、罚款及支付在职人员学历教育经费等支出，经费如何使用，由领衔的科学家说了算。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昨天探访了量子研究院、微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来听报道。 新型研发机构有别于以往的高校科研院所，他们称自己的管理机制是三无三有。量子研究院院长助理庄怀斌解释说， 无人员编制，无按人头分配的经费预算，无机构规格。三有呢，就是量子院对于科研方向确立、科研团队组建、科研经费使用有自主权，解决传统科研事业单位行政化管理的一些弊端，更加突出科研属性。 量子研究院将在2021中关村论坛期间参与3项活动。院长助理庄怀斌介绍， 量子院的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将作为北京重大科技成果之一隆重发布，也将科博会上进行展出。 量子院呢承办了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量子科技发展与未来，邀请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Anthony Leggett、 日本东北大学校长 Hideo Ono 等专家呢做主持演讲嘉宾。 由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等承办的区块链与数字经济发展平行论坛在9月24号举办。微芯研究院副院长任长瑞解释了他们研发的区块链长安链体系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 数据需要共享起来才能够发挥它的价值，但是数据呢，它特别容易被传播、被复制、被篡改、被销毁，所以呢，这就需要对这个数据的唯一性、安全隐私性、不可篡改性都需要有很多的技术进行相关的这个保证。区块链希望去解决带来的一些问题。 今天以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21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峰会及全球主题娱乐行业领袖高峰论坛将在北京通州国际财富中心重磅启幕。来自环球影城、迪士尼、手环投资等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代表齐聚会场，围绕城市副中心展开巅峰对话，并深入洽谈合作事宜，推动项目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 昨天召开的北京两区建设一周年成效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消息，北京将通过环球主题公园辐射带动，鼓励在通州文化旅游区内举办国际性文娱演出活动和体育用品、艺术品展会。目前已经有宋庄文化艺术节、北京古乐节等六个文旅区的项目进入了终审环节，预计支持资金1200多万元。 同时，借力环球主题公园溢出效应，北京将推动张家湾设计小镇建设，加快存量改造、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引入100多家高精尖企业落户，完成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主体结构工程。 未来，北京东坝地区将高标准建设第四使馆区，打造成为第二个三里屯。依托中轴线等历史文化遗迹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北京还将打造更多小而美、雅而秀的外交外事活动场地。昨天，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新闻发布会召开。会议透露，日前北京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这是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第一个5年规划。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来的报道。 到2025年，本市国际交往中心功能体系和空间布局将基本形成，形成国际交往活跃、国际化服务完善、国际影响力凸显的国际交往中心。据了解，在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方面，规划提出将健全完善雁栖湖国际会都功能，建成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打造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国际会议会展综合体。本市还将实施东坝地区规划建设方案，高标准建设第四使馆区，打造第二个三里屯。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副主任杨俊说， 未来东坝地区将打造国际交往、高品质公共消费以及国际贸易合作三个功能板块，打造符合未来时代发展需要的绿色智慧使馆区，要重点打造第二个三里屯高品质公共消费的新高地。 另外，本市还将依托中轴线等历史文化遗迹、特色胡同街巷、传统四合院等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更多小而美、雅而秀的外交外事活动场地。在引聚国际高端要素方面，将加快中日创新合作示范区、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积极导入国际化高端产业。另外，本市持续提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的国际化、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就今年的金融街论坛，西城区政府副区长李毅说， 金融街论坛年会规模和规格呢，达到了国内金融专业论坛的最高水平。那么本届论坛年会呢，设置了国际化的议题比重呢，占了90%。 参观天津港绿色智慧码头建设，直面天津雄厚的工业基础，观看中心天津生态城绿色发展模式，了解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为企业发展提供的服务措施。昨天，2021中国天津非公有制经济论坛举办了滨海高端产业智能制造之行，参观活动近100位嘉宾通过实地参访，进一步感受到了天津优质的营商环境。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是关键。近年来，天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金八条、海河英才计划、服务民营经济19条等政策相继推出，也使民营企业相继来津投资发展。借助中国天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的举办，也让民营企业家们在天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 跨境电商的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在天津看看有更深度的一个合作或者落地。那天津正好是这个区位优势，又有港口自贸区的优势，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天津大力发展信创产业，对于我们这种工业互联网产业的从业者看到了大量的机遇，计划五年内在天津新增投资至少5亿。 两次去看咱们的绿色生态屏障，简直是大开眼界。那我们天津有这么好的大环境，其实呢对我们在京投资增加了很大的信心。我们现在重新投资建设的项目有5个，都是我们这个农业产业链里边的，那么总投资涉及将近3亿。建设成以后，我们的销售额我们会翻上2倍，利税会翻上1倍。 在天津签约的乡村振兴项目，投资金额呢大概在60亿左右。天津营商环境我们还是比较认同的，良好的生态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我们乡村振兴项目呢落到这儿，既可以服务于北京，又可以服务于天津。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涉及公积金提取的3项高频业务及事项可以实现网上办理，基本做到零材料。其中非北京市户籍人员账户在北京封存半年以上且没有在异地继续缴存的，销户提取也可以全程网上办结。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发来的报道。 这次通知规定，当职工在网上平台申请购房、租房提取公积金业务时，可同步选择今后的约定提取业务。市公积金中心住房公积金归集执法处处长顾峰说， 按照以前的这个做法呢，他需要到我们柜台呢去办理一个叫约定提取，就约定我这个首次提完之后，以后呢定期按3个月或者按半年把他账户里的余额打到他的这个提取的这个公积金用卡里去。现在呢他在办理购房提取的时候，他可以勾选一下通过网上去办这个业务，这样我们定期就会把钱划过去。 除了初次提取的职工，已经办理过提取业务的职工在提取事项有效且有剩余额度时，也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约定提取。顾峰说，以前需要到柜台办理的职工配偶提取业务也可以实现网上办结， 通过北京市民政系统校验他的婚姻关系，不用提供任何材料了，我们就直接给他关联在一起，他的配偶就可以零材料在网上全程办理自己的提取。 除此之外，非本市户籍人员公积金账户在本市封存半年以上且没有在异地继续缴存的，销户提取也可以全程网上办结。顾峰说， 现在我们可以查询咱们的职工在全国的其他城市他有没有公积金账户，我们也通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系统在核验他的户籍，这样这部分人通过网上去核实之后，他就可以在网上全程办理，也是零材料。 本周日起，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2021年修订版将正式实施，其中儿童乘车规则将调整，2孩3孩乘地铁将免票。据了解，新规取消了带领2个以上身高不满1.3米的儿童乘车1个儿童免票的规定。新规实施之后，将通过北京地铁官方网站、官方 APP 以及所辖各站对新版车票使用规则进行公布，乘客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查询了解具体信息。 昨天下午1点半，北京东六环导改路下穿京哈铁路框架桥完成了顶推施工，钻进了京哈铁路的下方。据施工单位中铁六局北京铁建公司介绍，这一工程打破了东六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站中间的一道铁路阻隔，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打下了配套设施基础。 据介绍，东六环导改路下穿京哈高速框架桥将在东六环导改期间为市民提供通行服务，市民可以通过这条道路由东六环进入中心城区。完成导改使命后，这条路将更名为通运东路，继续服务周边市民。根据工程要求，东六环导改路计划于11月中旬竣工。 再来关注河北，十四五时期，河北省将以高质量就业为目标，全力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这是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残疾人全面小康成就和十四五残疾人工作主要安排新闻发布会上传递出的消息。会上介绍，十三五时期，河北省30.3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历史性的解决了残疾人绝对贫困问题。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宋潇潇发来的报道。 我省有520万残疾人，其中持证残疾人194万，是残疾人口大省。过去5年，全省30.3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贾永清， 7.7万残疾人得到特困人员救助公粮，56.4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全面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55.8万困难残疾人得到生活补贴，71.6万重度残疾人得到护理补贴，残疾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均超过了“十三五”设定的90%和95%的预期目标。 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是帮助他们增加收入、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十三五期间，残疾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城乡新增5.5万名残疾人就业，21.6万残疾人参加技能提升培训。十四五期间，我省将以高质量就业为目标，千方百计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苗俊兴： 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进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落实，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促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辅助性就业、集中就业，支持残疾人多渠道灵活就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场地支持、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创业扶持，帮助残疾人通过就业创业实现支付增收。 即日起，在雄安新区辖区范围内，群众如果遇到警情求助，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后，将由过去的属地三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触警升级为由雄安新区公安局统一接触警，雄安新区110正式投入运行。 据介绍，新区公安局建立了国内领先的智能化、数字化接警处警平台和指挥调度系统，同时配套打造了面向基层、面向民警的掌上 APP， 让警情早一秒发现、快一秒处置成为可能。同时，加强与雄安新区12345政务热线紧密对接，构建社会联动机制，保障民生安全。 日前，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寻找河北农品带货王”大赛颁奖盛典在河北石家庄举行。搭上直播带货这块列车，河北省100余款优质农特产品发往全国。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的报道。 寻找河北农品带货王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众多专业网红达人报名参赛，也有不少对直播感兴趣的普通人积极参与。在直播间里，主播们卖力地向网友推荐着河北的优质农特产品，小米、绿岭核桃、小白嘴山药、承德露露等100余款农品飞向了全国各地的用户手中。保定理县麻山药产业协会会长陈伟伟颇有感触地说，对农产品的销售和品牌宣传而言，直播带货等新媒体的作用是巨大的，为整个行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像以往传统的吧，我们经常就是农产品会出现滞销的情况，那现在不一样了，只要有电商和主播在，农民现在就不愁卖。现在线上的销售额已经远远超过线下的销售额了，基本上线上在3%-4%的程度。 寻找河北农品带货王大赛在线上展示了我省丰富优质的农特产品，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河北农业品牌的良好形象，给我省农业企业带来了一波销量提升和品牌推介，也为他们在未来新媒体渠道拓展以及网红合作方面打下了基础。农业品牌专家、河北省绿色产业协会副会长赵振宙： 新媒体包括短视频赛道还有直播带货特别适合我们农产品的这种品牌推介还有渠道销售，从这两个意义上我们都会进一步加强学习，线上线下结合起来，为咱们河北的这个农产品呢助力。 中秋假期即将到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介绍，在对月饼产品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时，发现了一个批次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已经依法调查处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者选择正规的线上线下渠道购买月饼。 在网络直播间购买产品需谨慎，可以保存直播过程中出现的进货渠道、授权证明、产品宣传和服务承诺等信息，以备出现纠纷维权时使用。购买时注意查看产品的标签标志，此外还应该查看包装是否完好、盛放容器是否清洁、月饼有无异味等。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20号，超过10个省区市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强降雨。明天夜间到19号，华北、黄淮、江汉等地降雨加强。20号，河北南部和东部、天津、辽宁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并可能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局地气象风险较高。 针对今年汛期雨情水情现实特点，天津市防止研究决定将下旬时间从9月15号延长到9月30号。另据天津气象预计，中秋假期第一天，天津将会出现降雨天气， 而这次雨量也会大得多，可能会达到中到大雨量级，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清河下段生态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位于河公园的重要配套项目，将对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并同步建设慢行系统和沿河步道，打造水清岸绿景美路畅的滨水空间。 作为京城最大绿肺，位于河公园跨朝阳、顺义、昌平三区。据了解，这一项目西起丽水桥，东到温榆河河口，涉及河道总长约10公里。项目将串联温榆河公园各功能区，优化公园空间格局，助力改善区域生态水环境。此外，项目将助力提升蓄滞洪能力，完善区域的防洪布局。 昨天召开的河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一到八月，河北纳入国家“十四五”考核的地表水段面达到或优于三类的比例为67.2%，列五类段面实现了全消除。白洋淀湖心区平均水质达到了四类，同比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水生态也取得了明显改观。今年衡水湖大湖心点位水质持续稳定在三类标准。衡水湖现有物种数量呈逐年增加态势，湿地鸟类达到了327种，其中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鸟类70多种。 近日，在北京市房山区石渡镇平西抗日纪念馆西侧约7公里处的草地内，一只体型像小型猎豹的叟猫被动物保护社团偶然发现，进而受到相关部门救助。昨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通报这只叟猫的救助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体长大概在60厘米吧，比咱们的家猫要大了很多，长得有点像猎豹。 现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副主任胡岩正在介绍的动物，就是近日在北京房山区被救助回来的叟猫。目前这只叟猫正在大兴区北京野生动物园救护站接受专业救治。 目前这个叟猫状态是完全正常，那天我们去以后，它在上面开始有着伸懒腰这些行为。动物如果有这种行为，就是比较适应环境了。 得知这只叟猫的情况后，市园林绿化局紧急对全市野生动物繁殖利用单位的叟猫存栏情况展开核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叟猫逃逸情况。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告诉记者，这只叟猫更有可能是未经批准私自养殖后逃逸出来的，或者是被人为弃养放生的。 叟猫主要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以啮齿类鸟类有的时候呢也是以一些两栖爬行类为主要的食物，习性相对来说呢也是攻击性比较强，如果在野外长期生存形成小的种群，将会对北京其他野生动物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虽然并不是本土物种，但按照我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叟猫被核准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进行保护管理。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处处长张志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救助的2300多只野生动物中，有近1/5都是外来物种。他提醒市民， 我们在发现一些特别怪异的野生动物时候，不要轻易触碰，因为它很可能是一些外来的物种，建议向专业部门进行反映。再有，我也想提示大家，按照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法规的要求，饲养受保护的野生动物都要经过行政许可的，大家不要随意在市场上买卖放归这些受保护的野生动物，这样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的处罚。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的10:18，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27831例，达到2亿2623万6577例。 死亡病例增加9331例，达到4,654,548例。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5号刊发的一篇报道说，截至本周，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66.3万例，这意味着大约每500名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报道称，在新冠疫苗出现前，实施新冠病毒检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目标是减缓病毒传播有效手段。然而，在疫苗出现后，并没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接种。由于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和确诊病例数仍在大规模增加，科学抗疫的成果逐渐被减弱。 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美国全国人口约为3.31亿。报道引用的数据显示，85岁以上的老年人虽然只占到美国总人口的2%，却占美国新冠死亡总人数的1/4。在85岁及以上人群当中，每35人当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在40到64岁的人群当中，每780人当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此外，报道还列举，在18到39岁较年轻的群体当中，不同种族的新冠死亡率差异更为明显。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军队已击毙极端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头目萨赫拉维，这是法方在萨赫勒地区打击恐怖组织的又一重要胜利。马克龙没有提及法军击毙萨赫拉维的时间和地点。随后，法国国防部长帕利也在推特发文证实，萨赫拉维在法军开展的新月型沙丘军事行动中被击毙。 萨赫拉维曾是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员，他于2015年宣布建立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活动，不时袭击军队和平民。法国2014年8月起在萨赫勒地区开展新月型沙丘军事行动，派遣数千名士兵与地区国家协同打击恐怖组织。 当地时间9月1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中方邀请，将于2022年2月出席北京冬奥会。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16号，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表示，他已经确保了20名必要的推荐人，基本确定会参选自民党总裁。目前，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已经增加到了4人。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2021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精心布置十组立体花坛，营造出热烈、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每年市民都十分关注的国庆百花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工程师徐新南介绍， 今年在天安门广场布置了一组祝福祖国的一个巨型花篮，它的主题是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在建国门和复兴门桥之间布置了十组主题花坛和7000平米的地栽花卉，100组的容器花卉。花卉布置工作9月15号进场，9月25号整体完成，展期约为20天，10月中下旬左右进行撤除。 天安门广场将布置18米高的祝福祖国主题花坛，以喜庆的花篮为主景，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到2021字样，篮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到2021字样。花坛底部是直径45米的向日葵图案，寓意朵朵葵花像太阳。设计师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的严鸿飞说， 我们在大花篮选取的是向日葵、山丹丹、映山红，还有呢象征着祝福祖国的牡丹、康乃馨等。 今年国庆花坛使用了自主培育品种、新引进品种和乡土植物等花材，共同扮两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北京市花贸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菊说， 今年我们在花坛里大量的采用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尤其是芙蓉葵是我们首次在国庆花坛使用。自主选育的新品种呢有16个，还有我们从国外引进的15个最新品种，有非常漂亮的香茶菜，还有马缨丹以及美女樱。 目前，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已经开启了为期半个月的展映，首场放映影片《秋天的童话》，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首场放映的是周润发和钟楚红主演的爱情电影《秋天的童话》，这一场次的电影票全都售罄。 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邀片负责人李硕表示， 疫情的原因，北影节推迟到了九月份，北京的秋天，所以我们今年特地选取了《秋天童话》这部影片，是一部非常温馨的爱情片，也希望给大家首场带来好心情，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北京的秋天共赏光影的童话。 今年北京展映单元将带来近300部影片，抢到票的观众已经开始集中取票。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观众张航从自助机上取出了29张票， 开票非常的丝滑，就抢到了很多。这是资料馆的，应该是29张，其他地方也有蛮多的，人没太点，应该是60多张。展映每一次都能看到不一样的新鲜的题材和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导演，蛮有新鲜感的。 而观众彭先生特意从天津赶过来，未来一周他将看26场电影。 因为我没有特别系统的看过金村章平，刚好这次有这个回顾展，所以就场次买的比较多一点。 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持续到9月30号，李硕提醒观众注意，一些热门影片已经安排了加场， 加场的片子都是之前口碑比较好受禁的片子，已经开出了加场信息，大家可以在北影节的官方账号上查到开场的信息。 秋意渐浓，丹桂飘香，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将至。今年北京市属各公园将推出35项主题游园活动喜迎中秋，游客可以走进公园或在公园的官方媒体平台线上赏秋色、游月夜、品民俗。 天涯共此时，居庸生明月。9月17号，昌平区将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一份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晚会同时也拉开了金秋汇聚畅游昌平2021年秋冬文化旅游剧系列活动的帷幕。届时，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温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上行者徒步活动将轮番登场。在北京最好的金秋时节，关注北京昌平微信公众号，一起畅游昌平吧。 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昨天开幕，200盆盛放的桂花装点颐和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中国十大名花之一的桂花。今年的颐和秋韵桂花节将横跨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三个节日，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结束。 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将于中秋佳节期间推出仲秋特节活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过节。9月19号到21号，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将举办月学科、月科学系列活动，自博讲解员将为小天文爱好者讲解中秋节的由来，还将带领小朋友们做月饼、打灯谜、讲习俗，传递中秋佳节对于团圆的美好期许。此外，由天津自然博物馆与北京自然博物馆合作共同举办的恐龙木乃伊浓缩的生命展览将于9月20号开展，于11月20号结束。 小东北虎结伴而行，小狮子王霸气十足。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野生动物园的一对即将过满月的小狮子王、一对小东北虎、小白虎、小袋鼠、小松鼠猴等备受游客们喜爱的小动物明星，陆续搬到了小动物萌宠乐园安家。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十多种萌萌的小神兽们也将在他们的新家喜迎宾客，为游客献礼。关注更多的旅游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第14届全国运动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举重、射击、羽毛球等多块场地频频上演强强对话，令多位选手发出了全运会太难了的感慨。当日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比赛来自女排赛场，女排两大夺冠热门在全场观众的助威声中，拥有多名国手的江苏队和天津队联手奉献巅峰对决，卫冕冠军江苏3-2险胜天津队。 此外，代表湖南参赛的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级冠军侯智慧在昨天以214公斤超过世界纪录1公斤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在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当中，包括东京奥运会冠军组合江冉鑫、庞伟在内的两队奥运组合都无缘决赛，张梦雪搭档张博文组成的山东一队最终夺冠。 羽毛球赛场上，在东京奥运会拼下一枚男单银牌的陈龙也无缘决赛，随后他宣布因伤退出铜牌争夺战，结束全运征程。石宇奇与队友陆光祖为江苏队提前锁定男单冠军。 另外，联合队在集体项目当中表现强劲，女区联合队以10-0狂胜广东队，女足联合队以1-0击败了东道主陕西队。 当天柔道、马术、击剑等项目还决出了8枚金牌。因持续降雨，小轮车竞速赛延期举行。 昨天全运会橄榄球项目开始了争夺，北京男女队表现正常，分别都获得2场比赛的胜利，他们也把目标锁定为获得全运会奖牌。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7人制橄榄球一直是北京队的优势项目，男女队都在国内有着一定的竞争力。昨天北京女队先后战胜了小组的河北和陕西，而北京男队在轻松战胜江苏之后，在第二场遇到了天津队的挑战，最终14-12逆转获胜。北京男队在全运会上主要的对手是山东队，他们也基本上锁定了小组第一，很有机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北京女队要争夺奖牌难度就大了很多，因为这次联合队参加，加上主要的竞争对手山东、江苏实力强劲。北京队的球员杨旭说， 就是说发挥出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们初定的目标也就是进入四强，然后就是死磕河北，赢了他们就进入四强，然后最终的目标指定是登上领奖台嘛。 当然昨天能够战胜河北，北京女队也是过了第一关。主教练袁峰告诉记者， 对于雨天这种湿滑的情况下，我们队伍还是比较适应的，我觉得这个场地环境对北京队来讲还是挺有利的。 在基本上锁定了四强的名额之后，北京女队很有可能在半决赛中面对联合队，对于这支国家队为班底的队伍，北京队要想获胜难度确实不小。袁峰说，他们不惧怕任何的对手，但是会抱着挑战者的态度。而杨旭也表示，国家队的能力肯定在北京队之上，和他们交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今天全运会的橄榄球比赛将进入到第二天，白天将进行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晚间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昨天北京代表团在全运会男子柔道赛场一天之内接连斩获了2金2银。另外，第14届全运会击剑比赛昨天在天津市济州体育训练中心分赛区打响，首个比赛日产生了男女佩剑个人赛的2枚金牌，其中天津姑娘邵雅琪一路过关斩将，将挑落了各路好手，最终摘得了女子佩剑个人赛的金牌，这也是天津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上获得的竞技项目第5枚金牌。在今天的女子佩剑团体比赛当中，邵雅琪还将携手几位今年一起出战东京奥运会的队友组成联合队出战，她也有望再添一枚金牌。 昨天在男子10米七步枪团体比赛当中的金牌赛当中，河北队由奥运冠军杨浩然领先，最终以16-12战胜浙江队摘得金牌，收获了本届全运会开幕后河北省的第1枚金牌。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发来的报道。 在下午进行的金牌赛中，杨浩然、杜林树、刘雨琦组成的河北队先发制人，前四组较量全部获胜，8-0遥遥领先。随后浙江队连续追分，迫使河北队叫了暂停。河北队教练常进春利用这个暂停叮嘱了杜林树和刘雨琦。此后河北队稳定了局面，比分领先至12-6。常进春教练当时都说了什么？赛后刘雨琦表示， 常教练就跟我们说，让我们专注于自己的动作，把心态踏实下来，不要去想别的没用的，专注于单发过程，把自己的动作做好就行。 最终河北队以16-12获胜夺冠。杨浩然继与杨倩获得混合10米气步枪金牌后，拿下个人本届全运会的第2枚金牌，两位小将杜林树、刘雨琦则收获了自己的首枚全运会金牌。刘雨琦表示，比赛中有大哥杨浩然在身边，自己会踏实很多， 感觉跟他搭配打这个团体还是非常的自信，非常的有底。 截至目前，河北代表团已收获5金4银2铜，其中在射击项目上取得了3金。在此后的比赛中，杨浩然还将参加男子50米步枪3姿比赛，继续向奖牌发起冲击。 在14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昨天在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体育馆打响，揭幕战由上海女排对阵河南女排。本场比赛也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大家期待见到中国女排队长朱婷的风采。不过朱婷虽然现身赛场，但是全场比赛都没有登场，赛后也没有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据河南女排主帅焦帅介绍，朱婷将不会在全运会决赛阶段登场，她将静待右手腕手术排期。 具体到朱婷的伤势，焦帅表示，奥运会结束后就在联系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机构为他右手腕进行手术。不过受到全球疫情影响，手术的具体日期还在协商中，包括他术后康复问题也在考虑，所以全运会决赛阶段暂时不会安排朱婷出场参赛。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5集，跟着共产党走，即离校五四青年节回忆大会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白刚演播。 在民主自由的张家口市庆祝抗战胜利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令人多么兴奋呢、啊、商科职业学校的同学都在五四回忆大会上倾吐了他们心底的话。同学当中有的回想起8年在敌伪摧残下的无限苦难，有的追忆着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不幸的遭遇，但是现在他们都解放了，他们是在人民自己的城市纪念着革命的节日。他们以无比的兴奋表白了一个共同的意志，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在回忆大会上，第一个起立发言的是本地学生梁耀云，他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家里干什么什么都倒霉，做买卖赔钱，下蒙古地通不了，生活简直不能想象。24年抗日同盟军起义，我亲眼看见老百姓自动组织起来，纷纷参加到游行队伍里去，但是国民党不帮助，反而派兵抄后路，因此我们仍然受气。七七事变后，我们便开始做日本人的牛马，我们没有一点自由，一句话说不对就是思想不良通八路，打骂之后还有性命危险。有一次我母亲病在炕上，父亲外出做工去了，突然来了几个宪兵特务把母亲毒打了一顿，3天以后母亲便死了。妹妹年纪小下病了，不几天也死了。她的声音颤抖，热泪纵横。同学们高呼，肃清日本法西斯残余，消灭汉奸特务。她有沉痛的回忆，母亲死后，哥哥残废，父亲失业，到附近村庄杯酒勉强养活全家。但是特务汉奸还找错，解酒不算还要打人。父亲气病了，我就再不能上学了。突然他的声音提高起来，两眼炯炯发光，他说，东山坡枪声响起，八路军来了，发给我们救济粮，医好了父亲的病，父亲找到了工作，增加了工资，改善了家庭生活，我才得到安宁学习的机会了。他最后说， 现在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关心我们青年学生的前途。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为母亲报仇，替妹妹报仇。来自老根据地的青年严汝耕站起讲话。抗日战争爆发，见到了中央军，心里曾经很高兴，谁料这些队伍见了日寇竟一溜烟的往南跑，抢掠打骂，无恶不作。他像勾起了更加悲痛的事，咬着牙热泪盈眶。什么中央军，简直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我家这么穷，连最后一点的东西也被抢去，父母亲也被逼死了。八路军来到平山后，我当时才12岁，没有什么思想。我只是见到他们比我们穿的还破，生活还苦。十冬腊月天穿草鞋，不打人不骂人，待我们像一家人，像亲兄弟。于是我开始喜欢他们。他兴奋而又感慨地讲，他和游击小组一道做过战，在封锁沟里敲毙过汉奸，他认为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救星。新晋从北平来的女学生韩旭，她说，我是从乌烟瘴气的北平来的。在北平，军人充斥妓院，百姓流浪街头，中央军大吃大喝，贪污腐化，小老百姓没吃没穿，奄奄待毙。他说他来到张家口，见到老百姓平安度日，有自由有民主，他说他自己像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一样温暖。最后他说，我要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做法，跟着共产党拯救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同学的回忆和控诉，那是写不完的。15岁的小同学王乃树，他讲话20分钟从未间断啜泣，从未终止眼泪。现在回忆者早已得到了充分的自由，敌寇汉奸和国民党法西斯派所留给他们的仇恨仍然还深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但是他们已不再悲伤了，他们知道该憎恨谁，该喜欢谁。正如同学们所喊出的一样，我们已找着了一条光明幸福的道路，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宁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